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生活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喜欢大自然，偏爱探索地球上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热衷于去踏足一个从未被人类打搅的奇异世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高佳就是其中之一。平日里他最爱做的事儿就是探洞。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高佳这些年痴迷于洞穴探险的故事。说到洞穴探险，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比较陌生，黑暗和丧失方向感是绝大多数人从未体验过的。探洞正是这样一种挑战。探洞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看见什么，会发现什么，能够满足你无限的遐想与不断探索的欲望。这或许也是人们钟爱洞穴探险的原因吧。那么作为资深洞穴探险者，高佳都探访过哪些神秘的地下世界？这其中又发生过什么令人惊叹的奇闻异事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高佳讲述他这些年从事洞穴探险的故事。高佳你好。 主持人您好。 高佳是你的本名， 对， 如果是在网上的话，大家对你更熟悉的是你另外的一个网上的名字。 我的另外一个名字叫雨果。 雨果， 嗯，啊，很大气的名字。 对，就是跟那法国的 对 大作家哈， 其实跟这个写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嗨，你这个雨果这个网名呢，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户外的这么一个小组织，应该算是。 对对， 嗯，也叫雨果， 雨果户外， 所以大家一提到雨果户外啊，就想到了你。 对， 跟着雨果到户外去探险去。你是从小就喜欢这个呢，还是说什么时候突发的兴趣，然后对探险、对户外运动感兴趣了呢？ 其实是这样，我以前在一家公司上班，平时喜欢去登山、去游玩。偶然间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就去了一次咱们北京房山的石花洞，是一个景区，天然的景区啊，是已经被开发过的。然后当时就被里边的奇观异景所深深的吸引。 那个是属于一个溶洞 啊， 对，开发过的溶洞。 说实在的哈，我这么多年石花洞我都没进去过， 还不如我吧， 还不如你。就是打从这石花洞一发现啊，我就知道啊，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直没有去过。房山那边在比石花洞还要早一点，应该还有一个云水洞，上方山云水洞，反正这都是这个溶洞。过去最早的时候认为这些溶洞啊，这种所谓的熔岩地貌啊，都在南方啊，什么石林呐，什么这些地方才有。自打从北京这块也发现了有这样的溶洞以后，哎，这地质学家一研究，哦，原来在咱们中国的北方也可能产生这样的奇观啊。 对，是 里边是特漂亮， 里边是特漂亮，因为是这样，北京不光这个是石花洞啊、有水洞，还有很多洞穴， 还 有很多没有 被开发过的洞穴。那么在我们这个户外圈子里边，就给房山这个起了一个称号，叫千洞房山。 就是 有上千个洞穴， 就它那一带，就是它的由于这个地质构造所形成的，还有好多好多的洞穴。 对，因为这个洞穴的先决条件呢，就是首先这个山体呢，都是喀斯特地貌，就是有很多可溶性岩石的这个山体。 哎， 然后经过雨水冲刷呢，然后形成的一个个洞穴。那么咱们房山呢，就属于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然后经过长年累月的冲刷呢，形成了好多好多洞穴。 刚才你说了一个，这叫喀斯特地貌哈，这是一个学术上的称呼。如果再用生活化一点的，它叫做熔岩地貌，是大量的石灰岩。因为北京人啊，咱们都很熟悉房山那边，它出那个汉白玉啊，出这个石料，它其实就是这种石灰岩的构造产生的这种岩石。 是的， 然后呢，这种这个石灰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水啊和这石灰，咱们都知道它起反应的时候它能溶解啊。当然那种不像咱们在施工的时候砌墙的时候抹灰的时候用那白灰，它一着了水以后就咕嘟咕嘟咕嘟马上就反应了。它那个反应是日积月累。 对，长时间。 长时间的。 对，是这样。就是山体里面第一含有大量的可溶性岩石石灰岩。 对。 那么经过雨水的冲刷，就雨水里面还有二氧化碳。然后将其溶解形成那个石灰岩溶液，然后慢慢的冲刷，将可溶性岩石呢冲刷掉，然后形成一个个洞腔，洞腔呢，然后经过长时间的冲刷，越来越大，然后变成了一个个大的洞腔，那么这个石灰岩溶液呢，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慢慢的发生了变化，随着这个压力温度的变化，那么形成了非常漂亮的钟乳石。 对，这个石灰岩溶液它比较有意思，它不是说它化了以后啊，它就永远是那个液态的了啊，永远是那个熔岩溶液的那状态。它经过很长时间的岁月，慢慢的它还能又重新凝固起来。 对。 啊，尤其是那个溶液从那个溶洞顶上它往下滴哈，要是滴不下来的时候，哎，一点一点的它就积累起来了。 对。 咱们看到那个钟乳石，那就是从那个高处往下垂下来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对，这些碳酸钙溶液啊，从那个洞顶然后缝隙里边流出来，流出来以后，那么它的压力呢，温度呢就发生了变化， 对， 那么就会凝固，凝固呢，然后从洞顶开始往下生长，慢慢的呢，先形成了额管，额管呢也叫钟乳石当中的婴儿，就是钟乳石的形成的最小的地方，对，它的形态呢就是跟圆珠笔芯似的那么粗细，然后呢特别细长，中间是空心的，目前这个额管呢在国内呢发现最长的呢达到了12米左右， 嚯，就是特别长了，那就是、 对，很长， 最后它如果是年头多了大的话，能够形成那种大型的那种钟乳石， 对， 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形状。你比如说像一个蘑菇啊，或者像一个什么金箍棒啊这一类的， 对对 啊，就是有人进去之后探险发掘出来这个溶洞，然后再去给它起各种各样的名字。 对对，是这样。其实它的真实名字叫什么？就叫第一。有额管，第二呢，就是碳酸钙溶液从上面滴到地上，然后从地上慢慢往上生长的， 也长， 这叫石笋。然后从额管慢慢的变出，就变成了钟乳石，然后钟乳石从上往下生长，然后石笋呢从下往上生长，慢慢的它们连在一起呢，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叫石柱。 石柱 啊，不过你通称它们为钟乳石。 对， 是没有问题的。 哎， 啊，那么钟乳石当中还分好多特别漂亮的东西，那么例如学珠、石幔、石葡萄。啊，还有什么石瀑布、流石坝，就是很多形态，但是它们大多数的材质呢，都是咱们这个碳酸钙溶液。 然后碳酸钙溶液下来以后，它要凝固的。 对， 这个一个洞里头哈，它这个四面八方，它不是说所有的这石头长得全都一样。 对， 它这个时期不同，时间不同，所以它就呈现的状态不一样。 对， 有的是刚形成那石笋没多大，有的已经是连接到一起成为大石柱子了。 对， 这就是这个洞穴探险啊，里边你能看到 的东西非常的奇异。那么这个钟乳石呢生长的年限呢非常的缓慢，那么平均下来就是每年生长 0.3 毫米。 是 啊，所以说大家进入洞穴以后千万不要去破坏它们。那么哪怕是你用手去触摸它以后 也会影响它。 对，也会它影响它生长的方向。 对，你像咱们所看到的就是旅游景点了，它已经成为了啊，普通的我们这些游客会在就是 先期开发之后再进去，还会配上很多什么灯光啊， 嗯， 哎，甚至还有那个对带颜色的灯光， 嗯， 就已经营造出很多的氛围来了， 嗯， 但是你们所看到的应该是最初的最原始的那种状态，是吧？ 对，我们所去到的地方呢，嗯，就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地方， 嗯， 那么我们呢，一般进入洞穴呢，都需要垂直洞穴，需要绳索技术，然后利用一根绳索，利用一些简单的器械进入地下，甚至好多深好深的地方，然后去发现这个洞穴的支流支脉，嗯，啊，然后去进行这项非常炫酷的，户外探险。 换句话说啊，就是你这虽然炫酷， 嗯， 但是它里边包含了一定的风险。 对， 哎，所以它叫探险，它就不是一般的旅游或者旅行的概念了。探险这事儿不是说谁拿起来就能去干的啊，这个里边有一定的专业性。 是的，这个洞穴探险呢，嗯，号称是全世界第四危险的户外运动。 哎， 那么这个洞穴探险不仅是一项户外运动，它集人文、地理、生物、植物、历史啊，探险于一身的综合性户外运动。 嗯，它要求相对来讲要比较高一些。你比如说你这个人，你对于这些东西，嗯，你的这种知识的储备， 对， 是吧？你要不懂不认识它，你就摆在你面前了，你可能也发现不了。 是的， 哎，再有一个你的本身的技能技巧， 嗯， 啊，像你刚才说了，绳索它也需要技术， 嗯， 你这个怎么去攀爬，怎么去前进，怎么去探索， 嗯， 这都是很专业的事情，应该现在说起来。 对，它需要的这个技能呢，不光是这个登山攀岩，嗯，还包括什么游泳， 嗯， 还有野外求生、定向啊，有很多的 对 技术集合在一身。 因为你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指不定会发现什么事儿， 对， 是吧？这个洞里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边它有什么样的生物， 嗯， 你都不知道。 对，说起生物来了，就是在北京的洞穴当中呢，嗯，生物不是很多。 哎， 嗯，大概呢有几类， 嗯， 例如啊，就是咱们常见的蝙蝠。 蝙蝠 啊，北京的蝙蝠呢大概分为两类。 嗯， 第一类呢是叫菊嘴蝠，就是它的嘴巴跟鼻子之间呢有一朵菊花上的状的东西， 哦， 啊，叫菊嘴蝠。还有一种蝙蝠呢，它长得跟小老鼠似的， 嗯， 然后呢它叫蝠蚁， 哎，咱们俗称的燕麦虎 啊，对对对，燕麦虎的粪便啊，嗯，还是一种药材叫夜明砂， 哦。哎，这两种蝙蝠都不咬人。嗯， 不咬人， 不咬人啊！没有那种吸血蝙蝠， 对的。 这是蝙蝠是能飞的那一种哈。 嗯， 还有没有蛇什么的吗？ 蛇属于是临时聚集性动物， 哦， 洞穴动物。它呢，只有可能在洞穴口， 嗯， 然后临时的居住。 哦， 不过在北京这边，从来没有发现过在洞穴里边发现过蛇， 大窝的蛇什么的。 例如这些蛇，这里我们在南方见过，因为南方的洞穴呢， 嗯， 洞口都特别的巨大， 对， 啊，都特别大，然后洞口有很多的原始森林， 嗯， 那么这个森林呢，就有可能会有蛇，然后它只是在洞穴口的周边，嗯，啊，洞穴里边是没有这个巨型猛兽的，因为 啊。 进入洞穴以后需要一个食物链啊，它进去以后如果没有吃的，那么就会 生 活 不 下去。 对，蝙蝠它是不怕黑暗的。 对，蝙蝠不怕黑暗，然后它白天呢飞出来去找吃的，晚上都在里边居住。 嗯， 还有常见的洞穴生物呢，还有咱们常见的叫赵马，赵马就是跟长得跟蚂蚱很像，但是它那个须呢， 哦， 特别长，须是身体的大概3到4倍。 那，这个大胡子蚂蚱， 啊，对，赵马，还有叫白马鹿。就白色的，都已经对它已经进化了，在洞穴里面没有光源， 哦， 还有盲鱼， 嗯， 也是鱼的一种。 就是洞穴里如果有水的话，它会在水里生存。 对，但是它那个经过长期的进化呢，嗯，这个眼睛已经没有了。 哦， 啊，身体是通透的，透明的。 嚯， 哦，盲鱼， 嗯， 还有咱们常说的蝾螈。 哦，蝾螈，嗯， 对对，这个应该是都知道的。 哎，对，长大了那就是娃娃鱼是吧？ 不是娃娃鱼， 啊，不是娃娃 鱼，像。 哦，对对，很像是一类的，但是它要小。 对，也小，也是有四个脚。 对，就是咱们会叫它四脚蛇呀，啊，什么那就是类似的那种， 嗯，对对对，嗯， 但是它是生活在这个很深处的黑暗里边的。 对， 这些东西你都见过吗？ 基本上都见过， 基本上都见过。 嗯， 就是你在探索洞穴的过程当中，走着走着，说不定嗯就会碰见一个什么啊， 嗯？ 因为你进去以后，你的这个可视范围就是你这头灯的范围吧？还会有特殊的光源带进去照明吗？ 我们一般只带着头灯跟手电。嗯， 对， 这两样基本上就够了。 对，早期的洞穴探险者呀、啊，就曾经这个主要的照明的东西就是那火把。 嗯， 但是带着这个火把进洞穴的后果就是，这个火把会把那个洞穴给熏的，就是发黄发黑的那种。 而且如果洞穴特别狭小的话，其实会把洞穴当中的氧气给消耗干净。 哎， 这涉及到一个洞穴安全的问题。 嗯， 进入洞穴呢，那不是所有的洞穴都易于进去。 对， 如果洞穴里边氧气没有了，那么你就会产生危险。当氧气含氧量达到20%以下，那么就会对人有一些伤害。 嗯，没错啊，但这都是一些怎么说也跟洞穴探险相关的一些算是知识性的东西啊。 嗯、 咱们这么一聊，嗯，大伙儿可能听完了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概念啊。 嗯、 再回过头来，咱还是主要说这个，就是对于个人的一些要求这方面啊。 嗯、 你现在已经是算是洞穴探险这方面的专家了啊。 嗯、 想当初你是怎么去掌握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呢？ 其实呢是这样，我现在自己呢运营了一家户外的俱乐部、 嗯、 那么就是带领大家从小白开始训练，一直到真正的探险家，就是带大家去娱乐。 哎，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探险队。 嗯， 那么我们这些探险队呢就会去专门做一些中国很牛的事情，就是例如发现以前没有人发现过的东西。 哦、 那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文章，然后在中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上都有发表。 嗯， 还有跟好多电视台合作拍摄了好多这个洞穴探险的节目，这是两大块。那么刚才谈到了，就是说洞穴探险对这个人有什么要求。那么第一，它是一项高危的运动。那么你如果身体有不适，例如什么心脏病啦、高血压啦、恐高症啦、幽闭恐惧症啦，还有密集恐惧症了，这些是不宜去参加洞穴探险的户外运动啊。那么洞穴探险的户外运动呢，分为三大类啊：初级、中级、高级。一般初级的洞穴呢，基本上适合所有人啊。现在我在北京做的是带领学生、儿童，然后去洞穴里边去进行科普教育，或者是进行简单的洞穴探险。 嗯，基本上可以以参观游览的这种， 对、 啊、这叫初级洞穴。 嗯， 那难度再高一级别，那就是 中级高级的，那么就是需要去学习一些技能、 嗯、 比如这个单绳技术，叫 SRT 单绳技术、嗯、啊。学习完这项单绳技术呢，还有了解洞穴里面的一些危险的东西啊、 嗯、 然后才能去进行这项户外运动。 对，你像现在你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哈。 对， 想当年你这个学的时候， 嗯， 是不是没有像你这样的老师，很少来去教这些东西？ 对，因为刚开始我是08年开始接触洞穴嘛、 嗯、 然后就开始的时候从那个石花洞开始启蒙的。 嗯， 然后就开始从网上看，然后人们都有好多那个视频去探险。 嗯， 然后我们也只拿了一条绳子 就， 然后就去玩这个洞穴探险，结果是非常累啊、非常非常的累，然后非常非常的危险。对，那是刚开始的时候、 嗯、 到后来呢，从网上逐渐搜索资料，发现就是中国的南方啊，南方就是广西贵州那边、 嗯、 这个洞穴探险的已经非常的那个成熟了、 嗯、 然后我们就利用假期的时间经常去全国各地，然后跟当地的各个队伍去交流经验，然后学到了一些洞穴探险的基本技能。 哎，刚才说了哈，单绳技术就是它的、嗯基本技能。 对， 这个单绳技术它都有什么作用，它怎么来运用呢？ 它是利用手绳、胸绳跟下降器， 嗯， 利用这三个器械，然后实现呢人体在一条绳索上的自由上升下降， 嗯， 过点过节会 W 线救援、 哦、 简单救援啊。 哎，这是就在一根绳索上完成。 对， 那这个绳索是你自己背着进到洞穴里去的？ 对，必须自己背的 啊、哦，自己背着自己的、嗯、就一根吗？ 是这样，洞穴呢分为有很浅的，有很深的。 嗯， 例如在北京有垂直高度达到400米的一个洞穴， 嗯， 叫明月洞啊，是北京有测量记录的最垂直最深的洞穴，叫明月洞。 对， 那么去那个洞穴呢，第一次我们就背了400米绳索啊、 嗯， 那个绳索呢，我们用的是现在用的是10.5的绳索啊，以前用过9毫米的绳索， 嗯， 10.5的毫米的绳索呢，400米是非常重的。那么我们需要团队协作，然后将其送到洞里边，然后做系统，然后一点一点的下降。 这一个人就完不成了，这个、 一个人完不成，那得需要一个团队去运作、 嗯。 我们上次去这个北京的明月洞呢，我去过2次，每次大概都是5个人左右，用的时间呢，大概是用了2天1宿的时间 下 到底，然后再上来。 400米啊？ 对，垂直距离400米。 对， 它不是说一根绳 一层到底400米，它是下去一段，然后再横向绳绳走，然后再下去。 对， 是这样， 没有那么长的绳子，一下就垂到底下。 对，咱们一般用的那个专业绳索呢，都是200米一条 左右。 对，200米一条。那么在洞穴里边呢，它如果是有分支的话，那么就会将绳子磕掉，那么就不是说一条整绳，然后一绳到底。 对，而且就是你是贴着洞壁往下走，走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可以再重新在那儿找一个点， 固定点。那、 哎、 那么就需要我们用电钻或者用自然的这个重乳石来做这个保护站，然后再拴绳子摘下， 再继续往下走。 对，一直。下降到洞穴的最底部。 嗯，你看你说到用电钻了，那就是说在这个石壁上啊，你要打出来一个的这个 固定点 、哎，这个就过去咱们见过有人拿那个东西那当当当当当砸进去往上钉哈、 对， 这个现在拿电钻打一个更深的一个咱们说洞吧，哎，它的这个固定的效果是就更好了。 对， 然后是不是还得放进去？就是那个 膨胀钉， 那个对膨胀，就跟咱们做装修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专业的膨胀钉，它的膨胀钉的受力呢，可以达到2吨左右，20千牛左右， 就是必须保证人员的安全。 对， 你们刚才说了，就是北京那叫什么明月洞啊？ 对，明月洞 400米哈， 垂直高度400米， 垂直高度400米， 北京最深的洞穴。 你还有没有下过更深的洞？ 目前来说还没有太深的，不过咱们国内有很深的洞穴，国内最深的洞穴是900多米， 900多米 是重庆的五龙气坑洞。垂直深度它是920米。 天哪，这将近1公里的距离。 对 啊，如果是。高度上体现的话，那就相当高了。 对， 900多米比香山也得有俩差不多高吧？ 对对对，500多米嘛。 哎、对， 它的难度呢，不是在于下降，是在于上升。 上升 啊、对，你拿了很多设备啊，露营的装备，还有饮食的东西，然后下到洞底，那么最后还得上来， 还得回来， 还得把所有的东西再做系统给提拉上来。这个过程，所以说会相当浪费时间。 对。 嗯， 这个好多地方它这个洞穴你要想下去的时候、都是这种也不一定就完全垂直，它中间可能还会有角度啊、有坡度啊什么的。 对对对， 这里边反正就是这叫什么， 会发生好多 对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对，咱说它这个路啊，里边的路是非常非常复杂，非常不好走的。 对， 哎，有没有那种洞穴啊、就从东头进西头出， 有 全是平的。 有，就是我在咱们今年11的假期的时候、就带领一些客户去陕西去探险。那个洞穴呢也叫中国最美的天坑，叫地洞河天坑、这个天坑呢就是从一头下去啊，如果从它的洞口下去呢，垂直高度大概200多米就可以一绳到底，不，最高度能达到300多米。 哦， 从这边下去以后，就往洞穴里边一直走，然后它的长度大概在4.6公里。 哦，那么长。 我们用了2天1宿的时间，然后将这个洞穴探险完毕。那么这个洞穴呢，里边非常的壮观。包括洞腔也非常壮观，包括它里边有地下河、非常的漂亮、包括最关键的还有2点，第一，钟乳石当然少不了，有一个洞厅里边满是晶莹剔透的钟乳石，非常的漂亮， 跟那水晶似的、 对对对，非常漂亮、还有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它里边有一个支洞，里边有古人类生活的遗迹， 我的天， 就是古代人类做饭的锅、还有草鞋、还有一些木质的水桶、还有一个瓢里面放着一个已经固化的窝头，应该是， 我的天， 对，还有双筷子在那放着、 那就是可能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 对对对， 也有类似你们这样的人啊到这个洞穴里来过， 对，而且他们长时间这里边生活过， 对，如果不是说生活的话、他不会有这些东西， 对， 或者是经常来、或者是干脆说下了以后就没上去， 对、 会有这样， 所以说这个洞穴探险呢，不仅是像户外运动，它集合了人文、地理、生物啊、历史一些学科的知识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欢迎来找我，我带你们去探险、探索古人类生活遗迹。 你这个非常具有鼓动性， 是 我听的都跃跃欲试了、但是刚才你也说了啊，需要一些条件。 专业的设备， 对， 专业的技能， 对，还有 关键是还有一个非常安全的团队来支撑着你去进行这项户外运动。 咱们不提倡、不鼓励那种只身探险的行为。 哦，只身探险非常危险。 哎，那个、就是， 那不叫探险，那叫冒险。 冒险啊，那叫玩命，那叫。 对。 另外说自身啊，身体条件也需要注意。 你 要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关节炎呀、这一类的，恐怕您就要慎重。 对， 你比如像我这样太胖了。是不是也不行？ 没问题，